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点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说说这个马英九先生身上发生的事儿，但是其实这两件事哈、啊，也不完全说直接是发生在他身上。 对， 但是我总是觉得应该会给他带来一些心理方面的，也不能说是困扰，至少会有些冲击，是吧？有些事儿让他开心，有些事儿呢就让他特别闹心。 其实我觉得这两件事儿都是好事儿，但是就看你后面怎么处理，处理的好就是好事儿，不好就是闹心的事儿。 你说陈水扁那个事儿是闹心吗？你看上个礼拜五出来了，是吧？他每天台湾的新闻都在报说今天谁去看我们的前所谓总统了，是吧？今天他又有没有一些，总之大家所有的这个观察点就在于你看看他到底会不会有政治活动。6年多没有出来跟家人团聚，那现在呢，你看你留意他最开始那个从监狱里出来那个画面吗？ 坐轮椅的， 坐轮椅，但是 现在站起来了。 哎，现在又站起来了。 对， 但是呢，你看他出来的时候，他特别会找那个摄像机在哪儿，就是随时随地的要准备跟群众挥手。他坐上那个车，他留一缝，就专门给人拍。所以你看这个，总之我就觉得他是精心谋划的。 这是人家的职业素养 啊、 哦！你要是在那职位坐久了，你肯定也有这职业素养。 就是你看上去觉得他没病的那么严重。 对，其实我也真觉得他没病那么严重，但是你看人家给的那个医务报告就写的是脑部神经有损伤、 哦、 然后有好几个区脑萎缩，那有可能导致死亡，所以才让他保外就医。 对， 但是他也是限制了他们。我今天还看说这个当时他们就说如果陈水扁的这个身体好了就一定要把他再拉回监狱，所以就是法务部的部长罗雪莹说不管陈水扁是在做任何活动显示他健康有改善的话我们就会请他回来，现在他在上法庭都不行负荷，上节目恐怕更辛苦吧。 嗯， 所以就说了，直接挑明只 要 和政治 节目 对有关的事情陈水扁是通通不能做的。然后呢，但是只有一点开外，就是比如说陈志忠要选立委、 嗯、 那如果陈水扁要去给他站台，这个是允许的，因为人家觉得这是人情，人之常情、 嗯、 爸爸给儿子站台嘛、 嗯、 所以这个是允许，其他的任何跟政治有关的活动陈水扁都不能参加。 这个是不是也有争议？你就不管是不是人情，但至少他也违反了你不能从事政治活动的这个原则吧。我不知道啊，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但是你看到这个他儿子陈志忠确实在媒体面前表现出来的一片孝心。他那天在上个礼拜五保外就医出来的时候呢，也是在他儿子的陪同之下先按照台湾的习俗去到这个旅馆里面先洗个澡，就把浑身给洗干净了，然后呢再回到高雄的家。他当时的头发还是收拾过的，就是短发，就没显得那么的不精神。还有他的好朋友还有亲戚就是一块儿陪同回家。我们要注意哈，谁是当天晚上第一个看他的老朋友？是陈菊。 嗯， 陈菊当天晚上他就跟这个市议会的议长康玉成、立委赵天麟去探望陈水扁，他就透露出对阿扁的这个病情非常的忧心，说我们也很不舍啊，这个我们就拥抱他，为他加油，我们看了都很不忍心。那不管怎么样陈水扁呢已经6年40天都没有回到家，那尽管他可能会感到有些陌生，但是我们觉得家还是家。所以你看到就是这种所谓共享天伦的那样一个画面也被媒体爆出来了，因为这首先是陈志忠他自己爆出来的，但是看到这个画面你也觉得有点怪，就按理说哈、啊，你说6年多没回家是吧，也该吃顿好的吧。 对，那张照片 那么寒酸，就吃一碗面。 对，你看那照片，其实我看的时候心底是有感触的，有两个感触、 嗯、 第一个就是你说的、嗯、吃的太寒酸了，这实在是不像是真的、 啊、 有点像作秀。但第二个，你想当时两个人都坐着轮椅、 嗯、 他老婆也坐着轮椅，他也坐着、嗯、你想 两个人还不是关在一个地方？ 对啊， 都是因为这个身体的毛病，就说可以让你们团圆。 所以啊，我觉得还挺唏嘘的。你想嘛，然后就看其他的画面爆出来，还有我不知道应该是陈水扁的母亲 然后跟他一起在看电视， 相拥而泣。 对，你就发现其实都是老弱病残，只有陈志忠这个是好好的，应该尽一个孝的。但是你看，陈志忠还是很想把陈水扁保护好的。 嗯， 就基本上所有的广播电台或者电视台的电话访问，他陈志忠全部都拒绝了。但是理论上来说是没有规定说陈水扁不能接受电话访问的。 嗯， 包括民进党内部，你刚才说陈菊去探望他嘛，但是民进党很多人是说要保持安全距离跟陈水扁，在这个时候不要捅这个马蜂窝。怕万一他们去看陈水扁了，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再让这个法务部给抓回去。 你看，比如说这个蔡英文是吧？他就自己没现身，他呢就找了一个特别代表去那个拜会看望陈水扁。柯文哲不是之前说要去看吗？到现在他也没动静是吧？ 对。 所以呢，你发现哎，这真的是众生相。一个事件出来之后，前面大家说的特别欢，但真正出来之后，每个人他会怎么样？也不能说是利用，但是怎么样去在这上面有所发挥？他一方面呢，可能表达对前领导的这样一种关怀敬意，像表达人非常善的一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要精于算计，就是我现在处在我的这个政治的局势和圈子里面，我怎么样做呢可以谋求自己政治利益的最大化。 你说到这个算计了，我们来说说这件事跟马先生的关系好不好。其实就有这么一种说法，说因为马英九在这个九合一选举中失利嘛，基本上他是一个跛脚的领导人，所以很多事情都不方便做，他把陈水扁放出来其实是为了跟民进党有一个和解，能够让他之后这几年一年多的时间过得安稳一点。所以就有这么一种猜测，说这个事情陈水扁放出，一方面是因为他真的可能需要保外就医，另外一方面更大的一个考量就是寻求和民进党的和解。所以在这方面，包括蔡英文为什么也不去看陈水扁，因为民进党内部其实对陈水扁还是有争议的。因为民进党认为到现在他们都没有承认陈水扁是有那些罪的。 对， 那如果蔡英文去看了陈水扁，就有可能会代表说蔡英文认了陈水扁有这些罪。然后呢，我现在是去探望一个出狱的人。所以他也是有这种顾虑。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真的是大家都在打自己的政治小算盘， 都在算计。哎，但是你说到这个事儿，我觉得马英九应该还是恼心，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现他可能不见得所有都是由他所控制的，因为出来之后有人觉得他其实并不是说要跟你和解，他其实就是想给民进党给你们制造点麻烦。因为你看蔡英文他也会算吧，那既然你在算，别人就看得出来你为什么不去看，你为什么去看，就各种理由各种猜想，就是说其实我是想把你送出去之后给你们制造俩太阳，就让你们内部呢有一些派系斗争。结果呢， 哎， 你们就不太团结，不团结之后吧，你说不定2016我们国民党我们就有机会了是吧？我觉得这也说得通。 你这是一箭几雕，包括其实像吕秀莲之前他绝食嘛，然后连陈志忠都去劝吕秀莲说你没有必要绝食，但吕秀莲还偏偏要绝食。 对，你看他们其实意见也很多的时候就是不统一的，甚至你看扔一个炸弹进去，你们自己先逗逗看，我们在外面看着也热闹是吧？好，今天呢，其实我们等会儿还要连线一位凤凰周刊的记者，他叫马军，那也算是一位台湾通了。他最近呢做了一篇特别大的稿子，就是关于陈水扁出狱这个事儿，他也是亲身去到了陈水扁坐牢的地方采访，有很多新鲜有趣的细节故事，我们等他等会回来听他来讲一讲。三立化新闻，我们稍后见。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紧接着我们就把凤凰周刊的记者马军来连到线上，跟他一起来聊聊他在台湾采访陈水扁这个出狱之后以及在牢狱之中经历的采访过程。马军你好。 主持人好。 嗯，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陈水扁已经出来了哈。那我们在外面就是会观察说谁会是第一个去看他的人，和他出来之后干的第一件事会是什么，就是跟媒体啊，包括跟政圈的人士啊，会不会从事一些政治活动。那现在看来一切的东西有没有超出你意外的地方？我们是觉得他怎么第一顿饭你说吃的那么寒酸，就吃个面就跟他儿子，然后呢这个吕秀莲和蔡英文也没有去看他，只是陈菊去看了他，柯文哲也没去看他。他说是这个不会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如果说他儿子要进行什么选举活动，他去站台似乎又是可以的。 对， 嗯， 对，这个就非常的有趣。陈水扁，我们说他第一顿饭吃得很寒酸啊，其实他出狱的时候有一件更寒酸的事情，就是他连200万的保释金都拿不出来。 对， 你说他贪了7亿多，这200万的保释金是一个叫做辜宽敏的台独大佬给他拿的这个钱。 对啊， 给他出了这个钱之后呢，陈水扁还得便宜卖乖，他很不高兴，他说难道我就值200万吗？他觉得这个价码太低了，你知道吗？ 还骂他儿子陈志忠，那你觉得他这是不是作秀呢？ 哎，但实际上他们 其实就是一个作秀吧。其实陈水扁出来的第一个画面呢，是陈志忠放到 FB 上的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上，陈水扁戴着一个帽子，那个帽子上面写着“扁案是政治迫害”。 对， 就是他虽然我不开记者会，我不写文章，不和记者说是政治迫害，但是他还是会用各种方法把这个信息传递出来的。 没错，没错。所以有人就觉得哈，既然他出来了，他一定没想着会回去。那也有人分析，就是说，但凡是这种保外就医的，就没一个他出来了是送回去的。所以呢，现在大家就分析他有什么办法可以继续留在监狱外面。 台湾是这样的，台湾的保外就医呢，这个法律是20多年前定的，基本上在台湾的具体实行呢，就是保外等死，基本上这个人比如说得了绝症了，还有大概一个月活头了，这个时候呢，监狱是怕担责任，所以才急急忙忙搞一个保外就医把人送出去，其实是这样的。所以从历史上或者从实际面来说，台湾是没有说放出来再抓回去的可能，但是这次呢，台湾官方是挺贼的，他怕陈水扁在外面又搅什么风浪，所以就跟他说好，我只放你一个月，这一个月要看你的表现，如果你表现好了，不参加什么站台活动，不发表文章，不去骂马英九的话，我可以让你在外面继续待，如果你有什么让我们官方很不爽的事情，可以把你逮回来。所以现在主动权还在官方手里，这也就是为什么陈水扁会比较乖，他并不是一个很乖的人，但是他现在没办法，最起码这一个月他要乖一点。 嗯嗯嗯，好，那其实你去陈水扁的住的这个监狱里面也采访过哈，我就比较关心他的这个监狱的设施。你说他怎么着，他都是曾经的领导人，那他的这个设施和他平常要干的事儿方面，是不是跟一般的犯人很不一样？ 他2008年光棍节那天11月11日被特侦组叫去，就没回来，然后就住进了看守所，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嫌疑犯嘛。 嗯 嗯， 他那个看守所的面积呢是1.86平，台湾的一平大概算上大概3.3平方米，大概也就6平米左右，不到6平米的样子。 嗯，那 个时候他大概是他一个人住。后来呢，他2010年的时候，就是所有的案子就确定了之后呢，他就正式进入到台北监狱去服刑。台北监狱更小，1.38平，大概5平米的样子，而且还是两人间。 嗯 啊，那跟他住一块的是谁呀？ 对，跟他住一块的那个人呢，相对比较年轻，然后他们监狱里面叫同学。 哦， 叫同学，他的那个同学很有趣，长得和陈志忠非常像。 故意安排的吧？ 就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陈志忠平时也留一个那种小平头嘛，只有一点点的厚度那个头发，所以看起来也像是在监狱里面的那个发型一样，所以就非常非常像。 嗯嗯， 他那个时候呢，在监狱里面只能趴在地上写书。 哦，就是连张写字台都没有，是吧？ 对。对，后来他因为生病了之后，人家又给了他一个写字台。那个时候他已经病了，基本上写不出什么东西了，才给他一个写字台。 但有一种说法 很有趣， 说里面是没床的，那是真的只能睡地板吗？ 没有床，只能睡地板，而且那个地板呢，陈水扁还睡不开。 哦， 那个因为那个监狱呢，大概长度有2米左右，但是呢，陈水扁睡的那一边呢是带马桶的那一边。 哦， 就是环境更恶劣一些是吧？ 马桶也在， 比他同学更糟糕。 那个同学可能那个脚能伸得开，陈水扁的脚是伸不开的，他的头只能对着那个放食物的、放饭的那个口，而且呢，因为台湾非常潮湿。据我采访的一个跟他关系很好的人讲说，陈水扁的被子里面曾经发现过3-400只蚂蚁，他的手被蚂蚁咬的都是红肿啊，都有一片一片的红肿。 哇， 这个是他当年在监狱里，后来他因为身体越来越差呢， 嗯， 就没办法，台湾官方就怕他出事，就给他挪到了一个台中的监狱，那个监狱叫做台中培德监狱，是台湾唯一一个带有医院的监狱。 哦， 他在那儿住的就相当不错了，他一个人住一个30多平米的一个单间，有 翻身 的地板，有独立的卫生间， 嗯， 然后甚至还有冰箱。 哦，所以他在那儿日子就过得比较舒坦。 嗯。嗯， 在那儿他日子就过得比较舒坦了， 过得相当舒坦，因为他的支持者呢是不相信，他的支持者认为马英九会给他下毒， 哦，所以他的饭什么都是特制的是吧？ 对，所以就不让他在监狱里吃饭，他的有一批支持者，一批阿姨吧，就每天换着花样的给阿扁送饭。 天哪， 阿扁2013年4月份住进台中培德，到2015年1月份出来，1年7个月的时间，每一天连大年三十都送饭。 哇， 吃不掉的陈水扁就把它放到冰箱里。 那这真的是忠实的支持者呀。那我想 非常忠实支持者，包括我们看1月5号陈水扁出狱那一天，外面有非常多的人在那边支持他。 对， 嗯， 你说到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有这么多支持者，但是其实有是不是更多的人他是站在不支持的这个意见，就是想让他出狱的人有多少，不想让他出狱的这个民众又有多少呢？ 实际上现在来说呢，他出不出狱大家已经并不关心了，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他基本上所有的案子呢该审的也就审了。他本来这个陈水扁就是评价很两极的一个人，然后历史上他是律师出身吧，嘴又很硬，所以他就坚持不是贪污，不是贪污，是政治迫害，那相信他贪污的人呢也就不愿意追究这个事情了。 嗯嗯， 在2010年左右呢，曾经有一批人坚持马英九不要给陈水扁特赦，不要把陈水扁放出来，他们曾经在每个周六在台北车站那个地方搞活动。 嗯， 但是因为你要申请路权啊，申请活动是一直需要钱的，这方面可能他们就最后没坚持下来，这个活动维持了半年多大概。 嗯， 但是呢自从2008年陈玉林到台湾之后，就有支持陈水扁的人就在台湾立法院的旁边呢弄了一个帐篷，然后上面写着什么彼岸是司法迫害，那个帐篷到今天还在。 哦，所以对他的评价一直就是 两极的，是非常的忠实，但是反对陈水扁的人呢，因为大家自己都有自己的生活，没有人会以反对陈水扁为自己的职业。 没错没错，那其实现在有大家最关心的可能还是他出来之后能在蓝绿两个阵营方面能搅起什么波澜来。那有一种就觉得国民党马英九也是故意的，就故意把他放出来去弄到民进党里面，似乎要给他们弄两个太阳，就让他们乱一乱。最好呢是有点派系斗争，那说不定16年大选的时候国民党还能捡个便宜， 还有点希望 是吧？嗯，这个说法 其实 有道理的。 我觉得如果马英九有这种打算呢，他就应该在9合1之前就把陈水扁放。 哎，对，那为什么他没有在9合1之前放呢？ 因为他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在政治上还是有很大正当性的。其实陈水扁到现在呢，他完全就是一个政治事件了，根本就不是医学上的事件了。他医学上的事件有医生的那种诊断书会写得非常清楚。 嗯， 我们假设如果9合1国民党赢了，或者输的没有这么惨呢，那可能陈水扁可能还会在监狱里面继续放。对，因为呢现在要求把陈水扁放出来呢是民进党的几乎的一个共识，因为支持陈水扁的那些所谓的台独大佬们吧，他们手里掌握着非常多的钱，掌握着非常多的民进党内部的资源，如果想在2016在民进党内有点作为的人呢，都先要去通过呼吁阿扁放出来之后呢去讨好这些大佬，然后希望能够在党内拿到一个好一点的位置。 嗯嗯， 但是呢放出来之后，这些人我们会看到马上和陈水扁就不一样了，就开始切割呀，开始保持距离啊，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贪污犯放在那儿。 嗯， 他的死忠认为他不是贪污的，这个很正常，但是民进党人肯定都知道他是贪污犯嘛。 嗯嗯， 所以要刻意的保持一个距离，就避免阿扁再给自己惹祸上身了。 嗯嗯， 最近一个月阿扁肯定会比较老实一点，但是未来会怎么样这个东西还要再看，是不是阿扁一个月一个月的严，还是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官方就说永远的就把他保外就医了，这种这个可能性还有，然后官方还没有这个对陈水扁进行完整的松口。 嗯嗯， 所以可能陈水扁最近可能还会比较乖一点。 嗯， 所以你看也会有一个所谓的抢头香这么一个观察的过程是吧？那一开始抢头香的就是吕秀莲，你看他那么决绝的说要声援他，但是出来之后他又没怎么着了，所以我就关心这两个女人，这三个女人对陈水扁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对， 你看陈菊现在感觉还是挺有义气的，出来我就去看他，然后那个蔡英文我没去，我派代表去，吕秀莲压根都没出现了，但他们打的什么算盘？ 吕秀莲现在搞不好在监狱接受治疗，那因为他绝食八十多个小时吧， 自己都把自己给弄进去了。 这个年纪了，他呢实际上是在第一时间就知道马英九可能有心思要放了陈水扁， 嗯， 哦， 所以他就说我他十号的时候给马英九下最后通牒，说我25号就要绝食，25号如果你不放人的话，我就绝食。结果呢，他一看马英九没有放人的心思，然后就改说那28号再绝食。 嗯， 然后其实是一个， 所以他 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动作吧， 挺有心计的，是完全是 选这个2016的领导人还不死心 啊。 对，完全是政治打算。那蔡英文呢？ 是一个完全是政治的操作。然后蔡英文现在呢？蔡英文其实在民进党内的任何派系他的这个根基都不太深，所以他谁现在都不得罪，但是他又是一个很清高的，他被称为民进党的马英九嘛， 哦， 就是又是一个很清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可能在选前做一下表态，然后选后他还要忙自己的事情，他2016年的布局啊，包括他接下来可能要用的人选啊，可能他还有一大堆的事情，可能就对陈水扁就没有太大的关注吧。 而 陈菊其实本来就是陈水扁那个新潮流派系的那么 一波的美丽岛，他们一波 的大将，一个大佬，所以他过去看可能就代表新潮流系的，过去送一下温暖吧。而且陈菊在台南，在高雄呢，是完全执政， 对， 就一点别的心思都没有。你像赖清德现在在台南，还要被议会那个事情搞得团团转嘛，估计现在也没有时间过来看一下陈水扁。 好，最后个问题哈，就可能也关心就现在台湾这种体制，你看之前马英九不是跟周玉蔻也闹得挺厉害的吗？现在还在闹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政治人物或者政治领袖的这个清廉度的问题。我看你有写文章就专门讨论这一部分，就说是不是现在台湾的这样一个制度，它要保证领导人绝对的清白，它其实不太可能，就包括现在马英九他都清廉招牌不保似乎。 对， 嗯， 我们可以想象，像马英九这样的人都有清廉上的问题啊，其他政治人物就不要想了，是100%肯定是有这样的事情的。 嗯嗯， 因为呢，台湾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啊，是基本上不受任何权力的制约的，虽然看上去有行政权、有立法权的制约，但是他完全可以通过随意更换行政院长的方式去控制行政权。他通过兼任党主席的方式，用党纪去约束立法院的那些立委们，然后来掌握立法权。所以是没有任何方式去对他们进行制约的。你像陈水扁在后期执政的满意度也大概在10%左右，然后有几百万人上街去倒他，但是他还可以安稳地做到任期的最后一天。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像日本，我们看日本那个样子，他的这个首相也好，是经常是要倒戈要下台的嘛。台湾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他领导人是不受制约的，这种情况就很危险。民众对你的不满就积累到8年之后，那搞不好就要积累到要把你送到监狱里才能平复我内心的伤痛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制度是有天生的缺陷的。 哎，那但是现在岛内就关于你都发现这种制度缺陷了，他们会有一种修复的渴望或者动作吗？ 从9合1之后，国民党这边和民进党那边都提出来要做一个相对于内阁制精神的一个改革嘛，就希望这个最高领导人是这个执政党的党主席，然后他要去立法院里接受质询，他的所有政策要去立法院接受质询，这样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改革。蔡英文以前也是非常支持这种改革的，但是我们现在来看，这种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蔡英文，因为他觉得2016年我要当选了，我才不要被制，所以现在又变成他去反对这样的一个制度，所以具体能改成什么样子，可能还要看整个2015年的一些具体的情况的一个发展吧。 好，非常谢谢马军的连线，谢谢你，拜拜。 好嘞，谢谢主持人。拜拜， 拜拜。 好，刚才跟我们聊天的是凤凰周刊的记者马军，那他不仅是在台湾留过学，他的硕士在台北大学念的，那现在在凤凰周刊做记者呢，也主要是偏重对于台湾新闻的报道，所以呢听得出来哈，是非常的了解，就是最近台湾政坛的发生的事情以及过去的历史，甚至对于制度他有他的这个深刻的理解和观察。那说到这个马英九哈，其实他最近确实还有一桩好事儿，就是但是这个又不知道是不是好事儿，所以哎呀，我真的 我都觉得他挺悲催的。 对， 本来觉得这是在所谓的外交啊，咱们叫涉事部门，他们取得一个成果，就是所谓的对，涉外部门这个活路外交。但是后来发现吧，就美国人他也不承认，然后自己人吧，他也就是批评你到底是不是成果，也有一番争议。好，我们先来听一段音频，我们等会儿再来告诉大家这到底是什么事儿。 知道吗？你什么踩红线？红线在双向园的边界，双向园升旗台离边界还有 你这个态度就不对了。 双向园 后会有期啊！ 谢谢。 他是在向马英九打脸，他是在打脸马英九。 美国没有任何谴责或各种这样的，你看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写法。 害怕马英九因为内政无能哈，继续在外交上去踩美国的红线。 报告委员，就是因为六年多来，在马政府之下台美关系非常良好，所以今天即使美方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马上沟通马上化解。 看美方昨天的声明，对不对？说 nothing has changed， 所以这种字眼我完全不同意。然后说我们踩红线，告诉各位双向园地很大，旗杆在双向园的中间，红线在双向园的那个 border 那里，在那个围墙那里，所以还离红线很远。 好，这个其实呢说的是台湾驻美国代表处，他们在元旦的时候呢就在华盛顿的驻地，也就是传说中的双向园，举行了魁为36年的所谓的升国旗的典礼。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没错，那也是这个掀起了中美的外交风波。那大陆呢在事隔几天之后就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那美国呢在1月6号的时候就表示，其实我们对这个事件并不知情，并且是批评台湾方面此举是抵触了一个中国的政策。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呢，其实是出自于台湾那个立法院跟这个驻美代表他们两个人在那吵架， 基本上是驻美代表舌战立法院群雄。 刚才那个立委只是民进党的， 蔡两个那是两个立委， 两个立委， 一个是蔡兰黄，另外一个对。 其实他们的论点就在于说，你这个不是扬我国威是吧？那其实你是在外交上惹事儿给我们， 对， 是这个意思， 损害了台美关系。 好，那我们听听这个现在三方面哈，他们在外交方面分别是怎么表态的。 我们坚决反对台湾当局驻美的机构举行所谓的升旗仪式，并且呢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Did not know about the January 1st flag raising at Twin Oaks in advance. The ceremony is not consistent with U.S. policy. We remain fully committed to the U.S. One China policy based on the three communiques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No U.S. government personnel attended the event in any capacity. 台美双边的关系没有任何改变，而美方基于政策的一致性，在回答询问对外所做的声明，我们也表示理解。 好，这个确实是罗生门的一个事件，因为在刚刚升完旗的时候，台湾岛内呢民众是欢呼，觉得相当于是扬眉吐气的这么一刻了。毕竟36年前降旗的那一幕呢大家可能还记忆犹新。那我看到也有资深的外交人员他们就出来回忆当年的一个情景， 很多人哭 是吧。 但是今天一样1月1号 更多人哭， 对， 这次完了之后更多人哭。然后台湾的这个总统府发言人马伟国他就说，马英九对此深感欣慰，也肯定外交人员的这个多年的努力，证明呢我们推动的这个活路外交的政策正确，在国际社会上呢有更多的声援，也更加有尊严。但是现在发现高兴的太早了。好，那具体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等一会儿呢连线到一位非常难得的嘉宾，他是台湾这个外事部门的前首长，也就是台湾人俗称的外交部长。那他曾经也担任过驻美代表，在华盛顿，在双向园，他有过将近20年的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我们等一下来听程建仁先生的分析。三立新闻，我们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三立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本来呢是觉得马英九呢，他是有一种 扬眉吐气的时刻，但是后来发现其实几方都不承认，岛内岛外大陆这边和美国这边都觉得我们其实大陆这边就是反对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美国是抗议，美国是不知道， 除了马英九之外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啊？是吗？ 对啊，因为你像民进党认为这损害了台美关系，台湾是受害者，美国认为我被台湾骗了，台湾一直没告诉我，你忽然搞这个，大陆给我抗议了，我是受害者，大陆认为你看你干这事儿，这不是损我那个就是有损我们的共识嘛，然后就我也是受害者，这其实这里边除了马英九一个赢家都是受害者，但问题现在是马英九在这个事儿之后变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他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就搞笑，觉得这变成一个笑话，你知道吗？ 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儿，就特别像是那种家庭关系产生了矛盾要破裂之后的怨妇破罐子破摔。 好，我们先来听听刚才介绍的这位嘉宾啊，程建仁先生，他是曾经台湾涉外部门的首长，也曾经担任过驻美代表，在双向园，在华盛顿有20年的工作生活经历，来听听他是怎么样分析，觉得这么一个事情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那最后为什么又会朝着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向发生。 说为什么这个时候在1月1号啊，我们在商院升旗，我想可能是沈代表他的一个主张了，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他的个人的主张，是好像您的意思就是说跟美国他其实没有事先打过招呼的，但是我注意到沈代表他最初说法不是这样，他是说这表明我们跟美方有相当的默契，意思就是英俊 他 才会做这样的动作。 升旗完了之后跟媒体谈话是给人有这样的印象，不过后来他讲得非常清楚，他事先没有告诉美方，而美方也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示事先不知道。 所以说这个显得有一些这个罗生门了。那 的确 那会奇怪。 原来也有同样的一个感觉，这是不是一个小的罗生门呢、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我们还都不知道啊。不过就目前发展的情形看，大概是就是我刚才叙述的情形。很可能就是2008之后马政府上台之后，两岸关系的改善的确在外交上啊，外交休兵，甚至在外交上啊，大家有一些这种互相啊迁就的这种地方。比如说甘比亚跟我们断交之后，大陆也不跟他建交啊。当然也有的地方这国际组织好像也稍微松了一点，不过就我的了解，大陆对于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什么等等啊还看得蛮紧的。那假如在华盛顿这样一个首善之区啊，一个重要的地方，他看到我们在商院园把国旗升起来，而且媒体这样的报道，我想他不反应呢、啊、大概也很难了。所以他们的外交部做了刚才讲的这种反应。 那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其实那是有默契的，但是后来中方他们有这么言辞强烈的反对之后，双方呢是有了第二重的默契，那我们不如改口吧，这有没有可能？ 我的感觉这个可能性不是那么大了。本来或许有某种程度的对话，但是我看美方在这方面也不是放得很快了。我们只要看他来访问的官员的层级，这个以及来的人的背景啊、职务，我觉得美方在这方面还是一步一步，他最主要的考量还是他国家的利益，他最主要的考量他要交往的对手，当然中国大陆对他来讲是重要很多了。他并不放弃台湾，因为放弃台湾也不合乎他的利益，而台湾事实上啊变得很民主很开放啊，也是一个样板了。所以他一方面台湾方面他要维持相当的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不愿意因为台湾像这一类的问题而开罪中国大陆。所以我觉得国务院也好，省代表也好，北京也好，都是把现在的事实反映出来了讲了实话。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大家还好，大家反应还不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强烈。所以假如这个案子到此刻、啊、能够慢慢的把它这个好好的处理的话啊，以后处理类似的案子能够再谨慎再考虑更周详的话，应该对于台美关系也好， 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也好，两岸关系也好，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冲击。 嗯，那您说这次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谨慎呢？ 我想可能是一个判断的问题吧。这个可能因为我刚才开始讲的两岸关系有改善，台美关系有改善，美中关系有改善，是不是就开始比较放松了？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间也有若干放松的迹象了，比如说在双向园前几年呢，以前我们不能在那儿办这个双十国庆的，后来可以办双十国庆了，那今年呢不但办双十国庆的酒会啊，而且把国旗也亮出来，当时美方好像也没有立刻的一个反对啊，或者表示这个跟他们的政策不符啊等等的，大陆也没有反对，是不是这样而造成某种印象，使得沈代表说，哎，或许我这样来升个旗，我也没有邀媒体啊到现场来报道啊，或许也可以吧，结果没想到这个不是这么回事。 确实，而且你回忆当时的这么一个细节哈，你也会发现呢，它有很多诡异的地方。比如说，他们当时升旗的时候呢，只有台湾驻美官员、侨界人士、自己人出席，没有看见任何一个美方的人士或者所谓的友邦使节。所以呢，这明显觉得是对内的宣誓意义要大于对外的实质的内涵。而且呢，说如果是这个台美关系真的有大突破的话，应该是在台军的典礼结束之后呢，应该你就穿着军服走出这个双向园，但实际上呢，他们最后还是换了便服，所以就说呢，其实还是相当的谨慎，可能在当天的时候外界是有一些过度的解读，所以呢，也很能理解为什么中方和美方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但是似乎对于台湾本身的这个所谓的外交事业，可能又是一个打击，因为毕竟好像闹了一个笑话。 对，因为这个其实是有一个起因的，因为之前呢，美国驻台的代表处，台湾呢是允许他们在台湾举行一个授勋仪式，因为他们有毕竟有军队的人员驻扎嘛，然后可能会有授勋仪式。出于一个平等的原则，美国呢是允许台湾驻美的这些军代表呢，他们可以有一个授勋的仪式，但是他们是不能出席穿军装出席的。那像这次这个活动呢，其实就是他们是穿着便装去了双向园，然后在双向园换了军装，出席完这个授勋仪式之后又换了便装出来，所以其实就完全是一个内部的活动。所以他们咬的一点也是说，这个双向园呢其实是我们台湾固有的产权，我们在自己家里做自己家的事儿，我们挂什么旗其实跟你们没有关系。所以这个 是，但是显然在如果是在外交层面上，就绝 对 没有那么的简单。 对， 那刚才陈先生讲了，就光这个事件他有他的一番评价和观感，但是说实在话哈，双向园它作为一个也是一个历史古迹，并且是一个外交重大事件的一个见证地，我们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双向园它到底为什么这么有名。它其实呢是在1937年的时候就被台湾租用为这个驻美大使的官邸。那前驻美大使顾维钧，他1947年就是以台湾名义呢是购置了双向园，但是在1978年美国宣布和台湾断交之后呢，台湾是以$20的象征性的价格就出售了双向园，直到1982年在以$2,000,000买回来，并且是向美国政府注册申列为 历史古迹。 没错，我其实昨天跟程代表聊了快40分钟，他跟我讲了很多当年的故事。他就说当年就是1978年断交那一刻他在现场，当时呢他是二等秘书衔的三等秘书，其实已经算是这个外交层级里的是最低层次的一个秘书。他当时他们这个次长是专门从台湾赶到双向园，而且呢是讲了一番话，当时他就引用了麦克阿瑟将军一个非常著名的名言，说我们将回来。当时他说凄风苦雨，就很多人在那吧嗒吧嗒掉眼泪，而现场上百人，他们也请了很多的朋友，遍地都是落叶，甚至呢当时还气氛很诡异。他就说在那个次长在发言的时候，那突然之间呢，这个次长是杨锡坤，当时他在说话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电机就是有故障了，就更加显得这个气氛非常的古怪和凄凉。当然后来他就自己的这个经历也非常的丰富，那在82 1982到89年的时候，程先生已经是作为驻美的副代表，到00到04年的时候已经是升任驻美代表，那相当于如果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他就是驻美大使了，相当于台湾的驻美大使。好，那等一会儿呢，我们也请他再次跟我们回顾哈，当年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就包括当时大陆跟美国建交了，可是在台湾这边是刚刚断交，那大陆跟台湾之间他们在华盛顿的外交人员会不会碰上，那碰上之后呢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哈，非常有趣，我们等会儿回来继续听程先生来讲当年的故事，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昨天程先生就聊到，他说双向圆如果是让他立刻回想的话，他眼前出现的画面呢，就是在华盛顿市郊这么一大片的地方，差不多有80亩的这个地方，他说有山坡有草地有很多很多的橡树。为什么叫做双向圆，就是因为他最主要的那个建筑面前有两棵特别特别巨大的橡树，他说如果你现在去看的话，那两棵橡树呢已经是当年的这个橡树的第二代了，它那就像是一个人生的大舞台，叫很多很多重要的人重要的场合他们就是见证过。他自己都讲到，他说当年有一位议员，他叫做福特，就当时他还仅仅是个议员，后来没过多久他就变成了副总统，再没过多久他就变成了总统。那紧接着呢，我们就非常好奇，我就说大陆的这些外交人员跟你们的这些涉外人员在交往的时候，如果是在同一个场合见到的话，哎，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小尴尬，我们听他来讲当年的故事。那能不能再说说，就是跟中国大陆这些驻外的外交人员，比如说都在华盛顿，那当时跟台湾，美国跟台湾断交了，那当时大陆他们是什么反应啊？就是你们在同时在华盛顿的人， 以前呢、啊，我印象很深嘛，我不是刚才有提到吗？这个1973年他们在华盛顿成立联络办事处，那个时候我们都不能够跟他们有任何的交往，任何的接触， 嗯。 他们大概也是有同样的这种训令，跟我们保持距离。那个时候大陆的外交不像现在这么开放啊、这么广泛，他们的素质啊，外交人员的素质这么高。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华盛顿偶尔看到他们大概两个人一起出来，穿的衣服啊，用我们的话讲呢，比较土土的。 嗯。 但是等到了1978年那个时候，他们也进步了，同时他们又有外交关系了，在这个，所以他们改善蛮多啊、他们也在不断的在求进步了，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跟美方谈判啊，因为已经宣布断交了，我们要谈未来关系怎么样安排，那个时候在华盛顿他们是含蓄了。韩旭是他们的代表，联络办事处的代表，也到国务院，我们也到国务院，有时候在国务院的门口就碰到，这有点尴尬了。 那打招呼呢？ 有一次我们去看那个助理国务卿，叫 Dick Holbrook， 现在已经过世了。结果我们到完之后，那个是冬天了，他们说你们在会客室稍微等一下好不好？我们说为什么呢？我们约好的时间，哦，他说里面有客人。过了一下。我们一看出来的客人就是韩旭啊，韩旭这个出来他要到会客室来，为什么呢？他的大衣都放在那儿，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大衣盖到他的大衣上面，这个衣架上，像这种事情啊，这个都发生啊，这个也蛮有趣了，也蛮滑稽的啊。当年呢、啊，你看两岸之间是这样一个敏感的啊，彼此不接触不交往。现在我想这方面都放松很多了，但是我并不是说两岸外交关系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往来频繁啊，非常友好。事实上我的了解啊，大陆有他的政策和立场，对于我们很多外交上的作为啊还是非常的关心，而且非常的注意啊、有的地方还是啊给我们很多的限制。 我可以讲一下，就是在我2007年退休之后，我也去过大陆好几次啊。 嗯， 我也碰到大陆的外交官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聊啊，当年啊、想当年，想当年彼此之间呢、啊，互相竞争呢、啊，互相的这个对抗啊，大家就是一笑泯恩仇了。现在想想。这个有的事情真是，时代真是不一样了。当然，我刚才讲的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啊，不过我觉得两岸之间呢，应该啊，平心静气的来思考一下将来怎么样发展。 嗯， 就我们外交上来，我也曾经跟他们谈过了，我说，蛮重要的就是互信的问题。他们说什么是互信啊？我就用一个英文字啊，我说就是 trust。什么是 trust 呢？第一个 T 就是 tolerance， 大家要互相啊包容。 嗯。 第二个 R 就是 respect， 要互相尊重。第三个 U 就是要 understanding， 要互相了解。 嗯。 第四个 S 呢，就是要互相同情。第五个 T 呢，要尽量透明化 transparent。 嗯。 啊，这个他们也基本上也同意。 互相同情怎么理解？ 啊， 互相同情怎么理解？ 互相同情就是你要知道，台湾它过去的历史，啊，从这个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啊，被割让给日本，然后经过了这个，然后又经过国民政府的一个统治，啊，一直到现在，它事实上很多地方啊，跟大陆的发展不一样， 嗯， 啊，它许多老百姓的看法想法。也不一样，他的制度生活方式也不一样，啊，这一点大陆要同情。有的时候，台湾有的人有一些看法，可能大陆没办法接受啊，这个要同情。那另外一方，台湾也要同情大陆。大陆在满清这个腐败啊，后来又是这个军阀割据啊，然后对日抗战呐、啊，然后又内战呐、啊，啊，大陆这么多人。56种民族啊，这个贫富啊也好，发展也好，能够有今天也真的不容易了。 嗯， 但是你不能挑剔哦，大陆怎么没有这个民主开放到像我们这样子啊？我们要同情啊。 嗯， 啊，大家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发展的这个背景，所以我说这一点蛮重要的，要同情也可以说是同理心了。 嗯。 我想大家都希望，都是中国人，大家希望，都能够生活得很好，平安、太平，两岸之间要和平，要双赢。 好，听得出来，作为一位资深外事员的这个拳拳之心哈，我觉得情真意切，非常的真诚，而且的很谦卑。就是我们作为这采访他的时候，我也有点意外，我说。如果你放在大陆，就是可能不是这么容易就可以采访到，即使他是前，打上引号的这个外交部长，但是他都可以愿意花这么多时间跟你讲当年的故事，回味很多历史的细节，我都觉得这种气度其实非常的难得。 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政治人物更应该考量的不是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打算盘，因为像这次说这个双向圆的升旗事件，其实是马英九，因为他在两岸关系上难以有进步，最后的执政期呢，他可能很难有别的突破，就想在外交上有所突破，才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它其实是有损两岸关系，没有说你真的可以改善两岸关系，或者说改善外交关系，但是你给台湾的人民，或者说给两岸的人民共同去谋一些福利，求一些谋旨福祉，那让两岸更加太平，我觉得还真的是陈先生说的很好。 嗯，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